对不起， 没关系， 真对不起， 没关系，来晚了，车坏了，抛锚了，你为什么来了？你为什么去了？你为什么走了？ 你的车为什么坏了？ 我的车抛锚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为什么来晚了？你为什么来晚了？我的车坏了。为什么坏了？半路上我的车坏了，抛锚了。真对不起，没关系。